在太阳节之际，赞比亚穆纳里男子中学将金正日班改称为金日成金正日班。金日成金正日班命名仪式和匾额揭幕仪式近日举行，由该校师生员工、学生家长、我国在赞工作单位干部参加。仪式上有一些人做发言后为金日成金正日班匾额揭幕，仪式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。